马圈悸动上升一位。 晴朗的黑夜，花儿在土里默默发芽，卖小吃的街道还像往常一样热热闹闹，关了灯的宿舍鼾声起伏在梦里笑着，就这样日子总是平平淡淡，问着时间都去哪儿了。 陈艺萌，没有你的梦里，新歌上榜。 没有你的梦里，我长出一双缺我的翅膀，从日出到夜里，不知疲倦地四处找寻，飞过 田宇哲，天使的梦想上升一位。花落下上升三位。 回忆翻身翻出前世今生，难自私借根陪着街灯，花落下了一片青春，岁月如针刻下一圈圈如轮，樱花飞舞的黄昏，为美绿带些残忍，那年我们情话说得很小声，樱花飞舞的初春，树下对望的眼神，不会再有当年的认真。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那这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樱花落下》呢，是来自原创音乐人欧子明哈。那记得去年欧子明曾经说过一句话呢，他说樱花落下很美美，也很凄美，很浪漫，也很无奈，就好像如同我们正所经历的青春一样。 欧子明同学他很可能在樱花树下曾经发生过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最后呢失败了。 哎，所以这句话出来就跟大家产生共鸣了， 对 对不对？ 就会让人有一些画面感，对不对？樱花落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对，这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遐想。 对，其实现在这个季节的话更要感慨一下，因为已经到深秋了，对不对？ 是。 但是我们可以去看一些什么红叶呀， 对，其实这样的一个赏叶 非常难得了，工作就很忙嘛，但是静下心来，就像我们节目之前说的一样，能够抽离出这个繁华的闹市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就静静的看着叶子飘下来，对不对？所以无所谓大家去欣赏什么样的风景，在于你欣赏风景时候的心情。 当然还要有好音乐陪就对了。 好的， 那下面就把这首来自欧子明的樱花落下带给大家，或许呢当你欣赏风景的时候就会想起这首歌曲了。 樱花飞舞的黄昏，唯美略带些残忍，那年我们情话说得很小声。樱花飞舞的初春，树下对望的眼神，不会再有当年的认真。花飞舞的黄昏，唯美略带些残忍，那年我们情话说得很小声。 好，那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揭晓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支持的乐队和歌曲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在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将会为您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就做我想的音乐，就做你要的音乐，我唱我的音乐，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新华网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31期节目。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在揭晓本周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之前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期为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本周的互动礼品呢，是来自 PPTV 视频网站一个月的会员资格电子券，只需要大家关注我们，然后留言，就会有机会获得这张电子券了哟。 OK， 那接下来呢就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许峰竹有一天保持不变。 我不知 王鹤俊会说话的狗下降两位。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不再像我，过着不喜欢的生活，我还是希望这个世界在你以后的人生能多给你一些。 哼唱旧时光上升三位。 一杯阳光，一杯时光，一瓶青春忧伤，一颗吉他，一首向往，一场年少轻狂，所有的梦，搁浅的事都一一都带，基本上 倩彤、梨花炭下降一位。毛不易《春边》摘得冠军。 人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一寸往事一寸梦，千里送却留不住，散尽韶光两空空。我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咫尺君归处，回风不改酒香浓。江南桃花三月红，一寸往事一寸梦，千里送君留不住，散尽韶光两空空。我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咫尺君归处，回风不改酒香浓。 哎，在2017年刚过去的这个盛夏呢，陆陆续续看到许多朋友在分享毛不易的消愁啊。有网友评价他的创作，说他的词啊，除了深刻浓重的孤独二字，还有一个穷。 那这个穷其实包含的，我觉得不只是经济上的穷，其实它还包含什么都没有。 那其实综合起来就是另外一个字， 什么 惨。 又穷又惨是吗？ 对，是很惨的那一种。对， 就是出了一把刀不够， 人生败 笔。 对，开个玩笑哈。那从消愁到像我这样的人，再到戒，其实毛不易现在已经不是单独的选秀赛道的选手，他其实代表着一类人，有着他歌词里情感的那一类人， 就是想变有钱，又想让所有邪恶的人不再掌握话语权那种感觉。 嗯。那其实呢，还有一种想成名不甘平凡的人。其实在这期榜单当中有很多伤感的、情感的和梦想的歌曲， 对， 都适合我们每个人。好了，那希望更多的人呢也能够在自己的这个歌曲中表达自己的梦想，当然也是希望他们最终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对了。 对对，而且不要怕平凡，对不对？其实毛不易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现在我觉得他已经创造出属于他的不平凡。好的，毛不易的春篇送给大家。 我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咫尺君归处，回风不改酒香浓。江南桃花三月红，一寸往事一寸梦，千里送君留不住，散尽韶光两空空。我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咫尺君归处，回风不改酒香浓。天涯咫尺君归处，回风不改酒香浓。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了，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喜欢的那首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吧。 那下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了，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呢？马上来揭晓答案。 来看一下新歌推荐的第一首是来自杨一可的《触摸》啊，这是一个快满19岁的喜欢笑的少女哈，杨一可。如果让她介绍一下自己的话呢，她首先说的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杨一可认为啊，这个生活中存在的一切都很美好，不论是自然还是文明，或是抽象的人际交往当中的情感，都让她深深的热爱着生活当中的每一天。 其实我特别想跟杨一可说一下，姑娘你还太年轻。 没错，就是因为太小了，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你还觉得生活很美好，是因为你还没有接触到社会的黑暗面。 但 是，希望你永远别接触。 大了之后还会更美好。 好，那其实听了他的话，我想小可这种状态其实是很多人羡慕的，对不对？就像你和我，还是很向往他这种很单纯的美好，对不对？ 对， 又健康又向上又积极。小可同学，你可以保持下去。 没错， 嗯， 那其实除了音乐和热爱生活之外啊，他特别喜欢陈绮贞。 哎， 话说杨一可的音乐演唱风格还真有点陈老师的意思哈。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听听看，马上把第一首《触摸》送给各位。 车窗外有我捕捉不同味道，花海里有我装进口袋的脸庞，也许我还不太擅长去奔跑，我想要到每个地方，远远画出一道天际线，你是我不停追逐一片，有时在窗前，有时在路边，有时我也会停止想念，远远画出一道天际线，你是我不停追逐的一片，有时在眼帘，有时在耳边，有时太遥远，还是你吗？ 好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新歌很特别，那这首新歌的名字呢叫做《建安1028》。他的名字呢是来自一个街道的名字，再确切的说呢是一个高中学校的地址。 哎，这首作品的词曲作者呀是海一帆啊，就是毕业于这个许昌高中的学生，而演唱的歌手呢分别是海一帆、韩润祥、刘亦菲、许若阳、王涵宁、马冰、李文博和张志祥八个毕业于许昌高中的学子。 说不定哈，这首歌已经被当作许昌高校的校歌了。 而且呢，其实他们这个歌曲啊，这个也是在全国各地的推广，而且每个人因为都去了不同的学校嘛，毕业之后，但是心中就没有忘记自己的母校。 对，很爱母校，对不对？那2017年的7月份的一篇空间推送，将一行12个人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他们怀揣着同样的情怀，组建了这样的一支团队。或许这是每个人都经历的一种情感，他们不像一杯烈酒那样浓烈，但是一定会让你如沐春风。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建安1028》，看看是怎样的一种情怀。 纵然心中不舍，但是工作多，我们被推向了那个角落。时光无情，人有情，有了相同的诉说。 我们舍不得分别，舍不得离开，却满怀着期待。我们无法忘怀的那个年代，在心里反复卡带。我们守护那天空，还以为这云彩躺在草丘发呆。目光一直徘徊，青铜年代深藏在脑海，我明白。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在节目结束之前，依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

李夏与立冬乐队在近日也带着他的全新专辑《大象》开启了新一轮全国巡演。10月28日至12月17日，途经上海、重庆、西安、太原、广州等地。而本次巡演的亮点将会为大家营造一场民谣与摇滚双专场的音乐会，动静结合，前后反差，买一张票就等于看了两场不同类型的音乐会，非常超值。最近由大鹏导演的乐队主题音乐电影《缝纫机乐队》上映了，票房火爆，片中客串的嘉宾云集了唐朝乐队刘奕君、天堂乐队雷刚、黑豹乐队赵明义、痛仰乐队高虎，还有斯琴格日乐、谢天笑、李延亮等众多的中国摇滚前辈音乐人。 声音随行，摇滚随心，这里是中国摇滚榜。 2017年的夏天就这么理所应当的过去了。 是的， 我们北方的秋天挺美的，但是很短暂， 三天左右，对， 基本没有，对不对？其实我买了很多秋天的衣服，然后穿不上。但是等这个冬天呢，也有别样的期待在等待着我们，比如有喜欢的歌手心心念念的巡演可以看。那今年的6月份呢，赵赵就发表了第三张的专辑《赵赵》，专辑中呢都是赵赵十多年来创作却未制作发表的作品。现在的赵赵已经在巡演的路上了。那巡演的站次呢，包括天津、沈阳、广州、上海、成都、武汉、长沙等站在内的17站全国巡演，会于12月23号在杭州收官，喜欢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OK， 来看一下另一方面，李夏呢也在近日展开了全国巡演。大家认识他呢，都是因为那一首《离开北京》啊，或是他带着极具爆发力的原创摇滚歌曲《今宵列车》。李夏呢是那种第一眼看到他呀、就能和摇滚两字儿挂上钩的人哈。那说到李夏呢，是有着教科书一样的西北汉子形象。 那李夏和立冬乐队本次的巡演呢，会以温柔轻快的民谣和冲击感、爆破感十足的摇滚相结合，不知道现场会有怎么样的效果呢？那李夏很快就会为大家揭晓答案了，也许他们会让你耳目一新，大吃一惊的。 亲爱的，今天我就要离开北京，让我最后一次说爱你。亲爱的，今天我就 听完了最新鲜的摇滚头条之后呢，马上到了我们新一期榜单的揭晓时间了。在揭晓结果之前，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为榜上歌曲以及乐队投票的方式。大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再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进行投票了。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票6次，我们的投票截止时间呢，就是在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我们。 那下面呢，进入到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 Top Ten， 三味鱼桃李新歌上榜。赤褐色乐队北极熊上升一位。 寂寞依然是季节的惆怅，寒冷是无尽的模样，穿梭渐渐在视力荒凉， 彭坦未来未来新歌上榜。 Dylan， 咖啡因乐队绝对上升两位。疤痕体质与上升两位。 任雨滴散落在心间，而谁在问君何日归还？若此生不见，与死不断，你站在彼岸。 聆听真实的声音，体会摇滚的魅力，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 从前啊，有一首写南方的歌呢，就叫 南方姑娘。 哎，对，南方姑娘是一首了。对， 还有吗？ 还有一首就叫做南方、 哎、 写南方的歌嘛。听那个声音呢，很年轻，像一个大男孩。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呢，这是大家对彭坦的第一印象。 对，我刚想说肯定是彭坦。那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已经是许多年之后的一个冬天了。 是的， 时间真的是过得飞快，转眼这些已成回忆。彭坦是这么唱的。 嗯， 而让我们最开心呢，就是看着如今彭坦幸福的一家三口开心的笑容，知道他比当初更幸福百倍了。 没错，那这就是彭坦梦寐以求的未来生活吧，是不是？所以呢，在彭坦近日发布的新单曲《未来未来》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对他的所思所想有所体会。 哎，那最近的彭坦六面体音乐计划的第三首单曲《笑笑》也发布了。彭坦还会一如既往的用音乐记录他想向我们表达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为大家带来彭坦的《未来未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吧。 到这里呢，本周榜单的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排名已经为大家揭晓完毕了。接下来呢，我们会马上为大家继续揭晓第五名到第一名的结果，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哎，在这里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的投票方式是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来进行投票了。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是每周日晚上的十点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我们。 OK， 下面呢就一起进入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 Top 5 Timers Closer 下降三位。陆先生给大家的歌上升三位。二百，从夜晚到清晨上升两位。 感谢你给我的一切。 婉拒《我有一个梦想》下降一位。 我站在这城市的中央，在人群里面，在烟火之中，我再一次失去了方向。我只有一个梦想， 四千个日落力速九歌摘得冠军。 今天刚刚看见一个朋友转发了200的歌到朋友圈，他突然想起来哈，经过了口耳相传的迅速发酵，那200共计有28站的新专辑全国巡演终于在近日展开了。 哎， 200第一次带着乐队进行着如此大规模的巡演，不知道喜欢200的朋友们都到现场支持他了吗？ 那今年春天呢，备受关注的民谣唱作人200哈，推出了首张录音室全长专辑《嘿抬头》。试听量呢，结果非常可喜。那我还看到了有些乐迷留言说啊，是200的歌带我在民谣的路上越走越远。还有人说呢，听完他的整张专辑啊，真像遇到了另一个自己。 在那些青春的日子，那些曾经让自己心潮澎湃的人或许已经不在身边了，但有时候呢，会猛然发现他还在我们的内心当中鲜活如昨。 嗯，那在200的音乐现场感受他的魅力呢，你只会收获更多唱片机和耳机给不了你的那种动容。10月10日杭州，24日厦门，26日深圳，还有更多站次，歌迷们可以在200的微博上来进行查看。好了，那下面呢，就把来自200的一首《从夜晚到清晨》带给大家。 我总是独自一个人，踏上一条不归的路，想去看看这世界，从现在开始到明天，请悄悄忘记我的脸，忘掉了曾经的伤痛，忘掉我爱你永不变。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上榜的全部歌曲了。如果有你特别喜欢的乐队或者歌曲，你可以动动手指把它分享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新歌推荐环节，本周又有哪些优秀的作品上榜了呢？现在我们就为大家揭晓答案。 发出最权威及时摇滚声音，传递特立独行的音乐生命力，摇滚实验室给你摇滚乐的一切突发奇想。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摇滚榜摇滚实验室，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周的中国摇滚圈里又有哪些优秀的乐队为大家带来与众不同的全新作品呢？ 好的，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新歌呢，是来自 AK 乐队的金色幻象。 AK 乐队可以说是中国工业金属的元老了。 是的， 那回忆一下大 AK 的音乐似乎从未让我们失望过，他们一直坚持的母语演唱和蕴含哲理的歌词乃至音乐，相比如今四处泛滥的 功力演唱或是干瘪的陈词滥调。 AK 的音乐可以说在这个时代已经是代表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了。 没错，包括滴血的长矛、无边的火海、寂静的战场等等。那 AK 这首金色幻象呢，可以说是极具画面感和冲击力哈。那除了这种画面感之外，音乐也是非常耐听的。在开篇的标志性采样音效和步伐般推进的金属 riff 呢，有些许太空科幻的意味，就像星际航队壮观起航一般，就这种感觉，典型的大 AK 式的一个英雄主义。 看看他们新歌评论里，绝对全是 AK 乐队的忠实粉丝。那有人说呢，这歌一如既往的有冲击力，也有人说感觉这首金色幻象和 AK 的经典老作品黄金时间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不知道听了歌的你会怎么看呢？马上就把这首金色幻象送给大家。 你在给我所记的这种热的一回笼罩大地，夕阳是这橱窗里的黄昏，照亮你金色的幻象。你在克制内心的沮丧，也在对抗未来的暗淡，头发如此暗淡，但这幅画如比亮亮。绝望不是绝望，它是理解重生的希望，坚定无比坚定，这是无法逃脱的宿命。绝望不是绝望，这是无法逃脱的宿命。 OK， 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新歌，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关注我们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给所有榜上歌曲进行投票。我们的投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再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进行投票了。我们的选票截止时间是在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依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 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以及国内外最新鲜的摇滚资讯了。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荔枝 FM、 企鹅 FM、 蜻蜓 FM 的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中国摇滚榜，在线或者下载收听大家错过的节目。 OK， 那来看一下本期为大家准备的互动礼品，是来自文雀乐队的新EP《迷路记》。那文雀乐队呢，在最近两年可以说是十分活跃，也很高产。在成立了工作室之后啊，相信他们会陆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新作品。那现在呢，只要你来关注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公众号，并且和我们保持互动留言，就有机会获得这份奖品了。 最后还要和大家说一下广大乐队独立音乐人作品的投递方式。需要准备的有专辑的音频、歌词、专辑文案、乐队介绍、歌曲 EP 和专辑封面，或者是乐队的宣传照，邮件捆绑发送到摇滚榜 @126.com 这个邮箱当中来，就会有机会成为我们接下来节目里为全国乐迷推荐的新歌了。好了，这期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摇滚榜，我是小奥， 我是张亮， 下期再见喽， 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中国音像协会、深圳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出品，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等你来摇滚。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Fresh Radio。